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基因检测的创业项目。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博奥经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市场总监博士孙庆华，孙总。首先要欢迎孙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孙庆华。 还有一位呢是道口投的合伙人陈斌，陈总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陈斌。 陈总会从投资人的角度帮我们来说一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测的创业项目，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如果作为消费者，我们要选择这样的基因检测项目，到底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考量它？还有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自小麦，也欢迎小麦来到直播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依然为大伙儿准备了互动的奖品，而且今天的奖品非常的丰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10份价值1500元的儿童用药基因检测，一共有10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1500块钱的儿童用药的基因检测体验。那我们的互动题目大家伙儿听好，非常的简单，就是新生儿做了普通的听力筛查之后，还需不需要做遗传性的耳聋基因筛查呢？这是今天的互动题目。新生儿做了普通的听力筛查，还需要再做遗传性的耳聋基因筛查吗？给了大伙儿两个选项， A 选项是需要，B 选项是不需要。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任何的问题和互动，也可以通过 RBC 健康投资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选出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获奖名单会在下周的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为大伙公布，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下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进行一下了解。 孙敬华博士，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主要负责产品的开发和市场推广工作，曾经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工作，主要负责病原学研究，目前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分子诊断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陈斌，道口投合伙人，清华大学 MBA， 美国李士满大学罗宾斯商学院访问学者，山东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学士，10多年医疗器械国际贸易从业经验，具备扎实的企业经营和市场营销管理经验，对于企业战略规划、商业模式设计、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管理和团队建设等方面具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 前不久在央视热播的一则公益广告。那这则广告当中呢，一位聋哑的女孩静静的在用手语讲述着自己因为不当用药导致双耳失聪这样一个令人落泪的故事。其实因为用药不当啊，我国每年大约是有30,000的儿童会陷入到无声的世界当中，甚至呢还会造成一些肝肾功能神经系统的损伤。所以说现在也有不少的体检机构和基因检测机构推出了儿童用药的基因检测服务。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作为这个孩子的妈妈，先想问一问小麦，有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比如说儿童用药方面的基因检测？ 哦，我还真的是使用过这样的这个基因检测的产品。其实它就是给到你一个像铅笔盒大小的那么一个产品袋，然后在里面呢大概有这个四支的这个那叫做棉签儿。它呢会有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说明，就指导你比如说在孩子这个口腔内壁左边刮20下右边刮20下，然后呢把这个刮好了这个口腔内壁的刮片再包装，然后给他快递回去。大概在那个一周的时间之内，你就可以通过他们比如说网站啊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一些 app， 你就可以查询到一份检测报告，里面呢就会列的比较详细，比如说类似于什么青霉素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常 药物过敏 常用的，对，常用到比如说泰诺林那个这样的一些药品，你是不是适用，就是或者存不存在这个过敏的情况，或者是不是有这种使用的风险。我当时感觉一个呢是说操作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就是给小朋友这个口腔这样来操作。另一个呢是他回寄的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说OK 我需要冷链回寄啊或者什么，就普通的快递就可以，那能不能保证这个结果的准确。然后另外呢，咱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不也说到过吗，他其实对于这个报告的解读也是很重要，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看了我孩子的这个基金然后再进行这样的解读，其实这一块我也是有疑虑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会感觉OK 他虽然说是那个做用药检测了，但是等于我把这个孩子的 DNA 这个密码都告诉他了， 数据都已经说出去了。 对，其实我的数据就已经给到你了，而且我还是花钱买的你的这个服务，所以我到底有没有就是这个有没有这种隐私暴露的风险，其实也是很担心的。 所以说其实儿童用药的基因检测作为这个孩儿妈小麦是已经体验过的，我相信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前很多这种我们说辣妈们可能都给自家的宝宝体验过这样的一个服务哈。那也想问一问孙总，作为这个博奥经典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比如说关于儿童用药基因的这种检测服务呢？ 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关于用药的这个基因检测。包括呢就是不仅仅说是儿童，也有成人也有。刚才那个像小麦他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现在市场上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呢更多的是和医院相互合作。也在不断开发向逐渐面对客户，就是终端客户然后解读。所以在第一个问题中可能会提到说这个采样的问题。而在不同的年龄段它采样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那像小麦刚才体验的这种就是用棉签通过唾液这种采样的模式，我们作为一个专业者，而且我们通过刚才您的这个介绍也知道以前您是技术出身啊，作为一个技术工作者，咱们先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比如说通过唾液采集样本去分析这样的一个基因的这个结果，首先我们说说这种靠谱吗？准确度高吗？ 那个你采集的其实来说它你感觉是唾液，其实不是的，它还是口腔的脱落细胞 啊， 它其实是采集的细胞。它为什么让你采20下？就是因为有足够的细胞来运用到那个数据量。但是它有一定的风险在于，就是有的时候细胞采的量不够还是不能足以支撑它下部的那个工作。在整个稳定性来说的话，我们更希望是用血样这是第一个还有其他的说你准不准，其实这个结果来说的话一般到目前为止还是我们在医学上还是超过这个99%的这个准确性。 准确度还是很高的。 对对对。 但是您说的这个准确度超过99%是通过血液分析，还是说像小麦刚才说的这个通过我们口腔的细胞脱落的这个分析？ 这两个方法学对我们来不它采样的模式不一样几乎是一致的。 几乎是一致的。 但就是在前期的只是你的采集的样本量。 就只要样本量足够多，然后我们的结果是很 准确的。准确度还是靠谱的。 对， 这是技术流，先从技术角度帮我们分析了。但其实孙总不仅是一个技术派，同时他也是一个我们说现在面对市场了，作为一个创业人士了。我们也说一说吧，像您提到的，比如说像博奥经典公司，它所提供的这样的用药检测服务，它是通过您刚才说了，更多的是和医院 进行合作。那他是通过比如说像这种唾液就是采集细胞的模式，还是通过采血的模式？它更多的是我们比如说 B2B 机构 to 机构的模式提供服务，还是机构对个人的这种服务模式？ 我们现在主要的模式还是以那个医院服务，因为医院的情况下，它对这个数据的一个从采集方法的准确性，它有专业的人士给你采集。 嗯。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这结果它的解读还是很多时候和医院进行互动。而且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特别是在药物这块叫药物基因组学，在国外已经走得非常前列，而在国内呢现在也是发展非常快速。因为这样的话对整个药，就是特别是在医生他在开药的时候，因为处方权除了 OTC 之外，大部分的药品还是在处方权还是在医生手里，所以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另外一个事情，在儿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所以我们一般提倡儿童的基因检测其实做得更好，在不同时间点内它有不同的那个药品的时候，它更好的一个提示。 那就是不仅仅是药品的种类会有提示，像我们知道孩子，我们经常能够在药品的说明书上看到儿童用药酌情减量， 对。 然后很多家长就说这个酌情我怎么酌呀，我是根据孩子的身高啊还是体重啊来这个酌情。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儿童用药的基因检测会不会给大伙儿提供一些比如说除了药物选择方面的用药指导，比如说用药量上，甚至我们说这个用药的这个时间段上的这种频率上的建议？ 有一定的指导，但是还是真正的那个孩子刚才说了，回到一个本质上问题，处方权还是在 医生手里， 因为医生他看到更全面的一个。那我们经常用个比喻吧，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说我们整个人体就像一个黑暗的世界，然后医生呢看到每个孩子的状况就是他一个灯，那我们基因检测也是其中的一盏灯而已。至于这个能不能全亮，我们需要这个科研的多方面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共同去推进，包括医生，包括我们这种基因的检测的从业人员，也包括很多药物开发人员，共同的进步来才能的话，不能说这个只做这一项服务就把所有东西都做掉，现在还没有这种技术。 好，也就是说这样提供了一个范本，提供了一个基础，给了医生一个参考依据，医生会根据这个依据再根据你的病情，你的这个具体的个人状况，然后再在上面比如说进行修改。这其实是相当于我们说先做了一个大致的模板出来，节省了很多的比如说大量筛选的工作，在这个已经筛选出来的合适或者说适合的药品当中，医生可以在这个小范围之内再进行二次的筛选。 是的，是您这个理解非常非常好。刚才那个说了，就是儿童老年人也是一样的，你像现在很多的高血压要四五十种药品中快速的筛选，而且它的筛选的过程中就是有几种模式，一种模式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医生他也没办法有快速的筛选，他也只能根据他的临床经验。如果我们 大部分人用什么药比较好，那您先试试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的话，得复查的结果。 对，你先吃一段再说。 是，它是这个是所有药品的这个过程中，它药品的开发过程也是这样的。而用基因检测，它快速的给你筛查的，就可能让你的范围更小。然后让你快速的能的话，第一个可以减少这个医生的试药的 选择量， 另外一个对一个患者来说，或者对一个这个用药的这个人消费者来说话，他更有利，因为他可以减少，因为试药三分毒嘛，他可以保证他那个相对说比较精准，所以也就是现在为什么叫精准用药，而基因检测恰恰在这一块是做了巨大的这个贡献。 可以通过基因的对比，比如说跟您基因比较相似的这类人群，他用了某一种药效果是好的，他用了另外一种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是比较大的，通过你们两个的基因图谱一对比，你们两个是比较相似的，那我们首先会选择的就是比如说它的效果比较好的这种药，您就不用在神农尝百草一样， 对， 先在大范围当中试这个药效果好不好啊？ 对对对， 这个效果副作用大不大呀？ 对， 其实通过基因检测，我们是能够帮大家先大致做一个筛选的。 对， 那其实作为投资人，我不知道像陈总有没有关注过现在市面上对于基因检测，尤其是比如说像用药啊这些基因检测方面的这种项目，现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是非常多呀？ 是的，因为基因检测其实，我们在很多年以前吧，就听说过中国参与了一个叫人类基因组计划啊。其实我今天也听到这个孙总介绍了很多专有名词啊， 对我来讲还挺亲切的，我本身是生物学专业的啊，所以尽管很多年没有听了，但是这些名词还是挺亲切的。因为这个基因检测它其实涉及多个领域，可能孙总在这边更权威啊，它本身涉及生物学、化学啊，甚至数学，现在又结合这个所谓遗传学啊，然后这个计算机科学、数据 大数据了 啊，它这个是很难的，门槛是非常高的。所以尽管市面上有很多的创业项目，但是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啊，这里也可以跟孙总求证一下，现在市场上很多这个所谓做基因检测的这些公司，它其实要依赖于高校，或者是依赖于医院的实验室，它本身很可能它就不具备这个检测的能力啊。再有，即使它能够检测出来的结果，那个难度我理解的哈，应该是在分析数据分析，对吧？你拿到了这些数据，然后你怎么分析，你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是非常有难度的。 这是小麦其实他提到自己说做完检测之后的一个担忧，就是谁来给我解读这些数据，谁来给我解读这些结果。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机械化的东西，如果做一些比如说数据的对比分析，这个是很容易的，我只要买了这个机器，我把这个样本放进去都可以做出这个结果。但是这些一堆的数据我怎么去对比，怎么去分析得出结论，这才是我们说很多我们说基因检测它的这种核心力量。 对， 来也问一问这个孙总， 刚才那个陈总提这个问题呢，我好像有几个方面来回答吧。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基因检测这个公司是依赖于什么？因为国家对基因检测还有比较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它有像基那个资质， 对， 像医院它要有相应的，我们这非常严格的，包括人员、场地、仪器、试剂，包括你的质量控制体系非常严格。像我们博奥是在这个行业内是，所有的牌照都有。那我们在这个依然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国家示范基因检测示范中心 啊， 还起到一个示范作用。所以在这一块，博奥这一块的话，应该是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走在前列。第二个呢，的基因的这个数据很容易被检测出来，但它的检测出来如何被有效的解读是最难。 对， 就说我给你不是字典。你也不一定能写出一本世界名著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那个只是一个名，而且这个数据还是一个离散型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有效型的。真正说它要组合成有效数据，结合你日常的行为和你的可能会在患病啊，或者是你日常的其他行为啊，包括你的所有的表征，进行整合有效的比对才能知道。而在实际过程中呢，检测的过程中有对你生活有比较巨大影响的，那可能会比较高的级别。如果像你一些娱乐型的，可能再去检测出来，就像你左心分析，可能对你你就是娱乐一下，也不会有大人，也不会有很多的法规来制那个 约束他、限制他。 对， 如果是你要做这些比较严格的，像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唐氏综合症的一个筛查，叫我们用血液可以筛查的这个胎儿的称叫无创，它的这个法律体系已经非常严格。包括我们从仪器试剂，甚至的机构，它都有非常明确的国家非常规定，因为它对这个人的这个 对，这是一个生命的这个要负责的。 对， 那 最后那个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的检测的准确性和要求的话，我一直说从事这个行业，我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是认为就每个检测的都在后边都有一个先后的生命，所以我认为这个法律的严谨性，它对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指导性，特别在行业的发展。最后一点，关于那个数据的解读这一块的话，国外是还是走在我们行业的前列。他们包括我们有这个行业就有个遗传咨询师，我们国内也在快速的推进这一块。像我们博奥自己内部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员也在和医生共同的去推进这个事情。像我们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培训，拿到那个医学证书，我本人也是这个。就是遗传学的博士。 您说了，您的这个学历是一个博士，但是您是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层，我们不可能要求，比如说，是不是公司每一个给我们分析结果都像您一样，是都具有博士学历吗？我们其实，在上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其实美国像很多的这种基因检测公司，它对于这样的分析人员是有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他需要临床有几年的工作经历，他甚至必须，比如说是遗传学方向去毕业的，它有一个准入的门槛。那作为比如说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博奥经典，它对于这样的解读的这个人员的资质到底是如何限定的？ 我们现在也自己内部也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啊，第一个要求基本上是这个生物或者医学或者是药学啊，这个就是对相关专业的要求。第二个，我们所有的解毒人员啊，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包括我们个体化医疗的这个资质的这种培训，包括参加各种行业的各种的遗传咨询师，这种培训班的这种培训，还有一个在实践中，就是我们要到和临床医生共同的去沟通，发展。再一个，还有我们通过对文献的阅读，不断的去整理。还有一部分就是通过现在大数据的分析，因为还是更多的说法，因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去推进，这个发展在理论上也要不断的丰富。那我们是通过这么几个方面对我们的人员进行培训，而我们团队中这样就会大大的增加。像我们有二三十个这种专业的遗传咨询师来服务于大家。 嗯，那我们提供服务的模式，比如说我们也想知道是各家医院都有我们的这种分析点，我们在医院做完检测，因为您说了更多是和医疗机构进行合作，我在医院或者说比如说我在体检中心做完这个检测，是在医院本身就有这个分析室帮我分析出结果，我到时候取结果也在医院取，还是说我们医院取完结果之后会统一集中，比如说通过冷链的方式，通过某种方式集中在某一个实验室，分析结果之后我们只是把这个结果的数据返给医院，是通过哪种方式在运营？ 一般的情况下，像如果和医院合作的话，按照标准就是把样本送到外送到我们这里，或者是在医院自己进行了 都有这两种方式。 因为如果他做了检测以后，这个结果是一个客观事实。 嗯， 他是给那个医院和患者的都要拿到这个客观事实，而这个解毒相对来说是一个根据现有的专业知识不断的解毒，是在和医院和医生更多的沟通。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更多虽然是患者购买，但是我们提供的对象更多是医生，由医生转化过。我们提供的这个结果之后再去给患者，而不是直接面对患者的。 和医院的合作都是不是直接面对那个患者的。 嗯， 如果消费级的，就刚才说直接 to C 端的，这个是直接可以面对他进行检测 消费者的， 因为和你的客户的类型以及在这个就是基因检测的这个级别影响性不一样，所以他最终结果也不一样。 嗯，好啊，也问一下这个陈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像这样的这个运营模式，是不是在整个的比如说创业的过程当中也减低了很多我们说沟通的成本，他面对专业的人去沟通，而不是说面对每一个消费者沟通，这个成本是不是也会下降很多？ 成本这肯定要看孙总这个公司他这个成本结构，对吧？这个从我们投资的角度或者是从一个商业项目去判断的话，其实我们更关注它的盈利模式或者它的商业模式啊，因为整个环节比较多啊，我们这个它作为一个实验室或者作为一个科研或者是公益的项目啊，当然是一回事儿啊，如果作为一个商业的项目，他要考虑如何盈利， 怎么赚钱。 对，因为我们听到现在其实更多，尽管有很多参与方啊，但是我们其实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更多的关注他是怎么实现这个利润的或者价值的生成啊，是在哪个环节，最终谁是买单的，对吧？包括你的产品形态，你的服务形态啊，最终你的收益。 嗯， 更关心这些。 好，那也想请教一下，像孙总刚才陈总提到的这个盈利的模式，可能作为很多的这种潜在的投资人，他们都会特别的关注，到底谁来买单？我们给医生提供这样的一个结果，有一些医院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很多这种高端医院，你在我这儿，我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实这个是包含在比如说诊疗费当中了。也有呢，可能比如说是我们患者自己提出这个需求，我需要做一个用药检测，因为我不知道对什么药品过敏啊，到底是哪种的盈利模式。 如果是纯粹从那个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因为也是做市场的，原来做科研的，那纯粹从商业的角度的话，你的环节越短，应该是你的利润分配 越高。 但是在一个医疗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首先它是我刚才说了对一个生命的尊重，然后才考虑一个商业的目的，所以。刚才他说这个，我们更多的是在不同的人群中，比如我们更多的是和的医生，因为医生他对面对患者的时候，他综合的知识更全。 嗯， 因为基因检测仅仅是他的一个点，即使我们做了以后，这个像我们无创 DNA， 它只是个筛查，它要确诊的话，还要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手段，像无创的之后还要通过羊水的穿刺来进行鉴定，还要通过 B 超相关的这个 鉴定，它只能在特殊的机构下，而直接面对大众的时候，大众是很难理解获取这么多知识，他也难以理解。而有其他方面，我们希望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是非必要性的，加上我知道 娱乐性的 组织，我们希望这个流程就更短一点。 嗯， 那这样的话，既让大众在这个基因检测中受益，又可以让我们这个利润相对说，因为一个商业行为，只要它有效的推进下去，它才能就是有利润的话，它这个商业行为 才能继续运作。 对，那我们希望在各个方面各个在各个地方能发挥它的长处，这样是最好的一个商业模式。 嗯。 再一个，还有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例如保险的切入 啊、 这个保险在国外是做的比较好，而在国内呢，因为有些疾病你只是风险性，你可能是高风险的话，你在这什么投保的时候可以注意，就多注意一点。 对， 这一块可能会更多样式的模式来支付，就是你用微投，你当然还都是消费者支付，它只是说不断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让这种模式会更多样化。 探索了不同的这种我们说盈利的这种渠道了，不仅仅是在医疗机构，甚至我们说保险，这可能也是会考虑到的盈利的这个途径和渠道。 对，有保险可以来买单吗？ 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除了可以参与互动之外呢，还可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新生儿做了普通的听力筛查之外，还需要做遗传性的耳聋基因筛查吗？ A 选项需要， B 选项不需要。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答案到 RBC 健康投资家，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十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1500元的儿童安全用药的基因检测。就像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介绍的，做了这个检测之后，您对于孩子比如说哪些药物过敏，哪些药物可能对于比如说感冒它的效果更好，会有一个大致的这个了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不要去理会是是非非，天亮走到天黑，黄昏中的堡垒，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 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博奥经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市场总监博士孙进华孙总，还有道口头合伙人陈斌陈总，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邹小麦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和基因检测有关的创业项目。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的互动题目呢，也为大伙儿准备了10份价值1500元的儿童安全用药基因检测作为奖品。互动题目是这样的：新生儿做了普通的听力筛查，还需要做遗传性的耳聋基因筛查吗？ A 选项需要， B 选项不需要。如果你想要获得奖品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10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奖的名单我们会在下周的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为大伙儿来公布。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来聊一聊和基因检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对于很多我们说家长来说，其实对于宝宝的这个基因检测啊特别关注，尤其是对于很多还没有出生的这种宝宝，有没有一些先天的缺陷，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基因方面的这个问题，很多的家长都特别的关心。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宝宝还没出生呢，这个时候做检测可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度。 对对对，对，因为我刚才也听到您说，就是咱们其实现在可以做这种无创的产前检查，是不是？我其实这个特别关心，因为现在好多的高龄产妇嘛，只要你到了过了35，你再生孩子，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到医院说你就已经是高龄产妇了，你必须要做那个羊穿。然后一说羊穿的，大家都很害怕，比如说因为他要穿在肚子上，万一扎着孩子怎么办？就这种事儿，大家还是很紧张的，所以就好多人打听说，到底能不能够无创，我就可以检查一下孩子会不会有这种唐氏的问题，或者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是咱们现在就可以做到吗？ 现在是从技术上来说完全可以解决的，而且在现在这个什么，国家在这块制定了各种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个，像博奥他在这个已经做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技术我们很自豪的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了，我们已经超过过百万的，就是每很多公司或者医院现在都过百万的一个数据量在那已经检测出来，它可以通过就是在12周，我们标准的话，大家在12周之后，就3个月之后，你可以采孕妇的血液，孕妇的血液10毫升血液，可以去检测到胎儿的DNA。 那这个的准确度和我们说做羊穿的准确度相对比呢，能够达到高于它，还是说持平于它？ 我们在不同的有不同的那个级别，像我们 在早期的话一般用生化或者免疫方法来检测血样，也是用母体的血样来做的话，它也就20%-30%甚至到50%，如果多个连检不同时间点的话，再加上而那个这个技术能超过95%，甚至能达到99%。但是呢还有就说在我们这儿永远是但是， 对，因为科学家的严谨嘛。 羊穿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金标准。因为那个就太复杂了，不可以说是那些嵌合体啊、胎盘的这种脱落啊，可能会太专业了。来说的话，他刚才说有效的避免他这个方式，而且这个方技术会不断的推进。而国家在这个方面是做了很好很好的案例，而且为这个大众的使用，有可能会进入医保。 我们还想问一问这个孙总，除了这些检测项目之外，我们的覆盖的人群其实除了说孩子、孕妇这样的人群之外，比如说像老年人，他的用药比较多，尤其是慢病比较多的老年人，他在我们的服务受众范围之内吗？ 像老年人的话，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相应的服务，像我们在用药这个产品，像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因为随着生活的这个前进，我们也有很多像我们三高，甚至叫四高，叫高血糖、高血脂、 高血压、 高血压，还有现在还新多了一高，高尿酸。 哦，高尿酸血症。 这些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很多的药品是不断的，有些药品在不断的尝试。像高血压的药品可能会比较多，而糖尿病的型也分了好多型。 对， 如何快速的切入这些药品，然后让每个药在它的这个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我刚才说了，而很多的老年人，他并不是，他不像青壮年，他的药品是单一性的。有的人会甚至在一个时间点内，他会服5-6种，甚至有十几种药品。所以这些药品它会相互的连用，就是会相互的作用。有的会让那个药品增效，有的会减效，那当然也有一些不干扰的。那在这一块呢，基因检测也会有效的对这些药品联用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这样让我们的药品不但在药效和毒副作用，而且在联用的过程中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建议，从而让药效在更好的起作用，让我们更多的这个老年人获益。那再一块就是可能老年人的话，可能在因为一般的说肿瘤除了少数的肿瘤，大部分肿瘤都是在偏老年人才出现，而这一块的话，老年人在这种接受到化疗或手术之后的抵抗力是低于青年人，如何有效的在用这些药品或者说有效的用药的话，特别在基因检测中的指导有非常好的作用，这一块我们认为还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好，用药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说基因检测所得出来的结果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益处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和小麦也聊到了关于基因检测，当时呢我们就说，当时这个安吉丽娜朱莉做这个关于乳腺癌的基因检测，她觉得自己的风险很高，所以她切除了自己的这个乳腺。当时我们说美国的这个食药监局 FDA 还没有批准它，但是最近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和新的进展。 对，是本周有批准。对，而且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乳腺癌、卵巢癌的这个检测，就是 23andMe 它的这个这一项的这个检测是通过了那个 FDA 的一个认证，就是说市场上可以推出了这样的检测。而且其实除了这个 23andMe， 其实在去年2017年年底12月的时候就已经，就是 FDA 已经放宽了这一块，它已经推出了一个不是这家公司，但也是就是面向这个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筛查。但是好像这个市场的单价我特意的看了一眼特别的高，它要$6000才能够做这个检测，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说面向普通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40000多块钱人民币折合下来。这个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投资者，陈总，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到过，作为一个投资的产品或者说投资的创业项目，我们也会关注到比如说政策风险，这是我们首先考察的这个一个点。作为基因检测项目，现在根据您的了解，比如说在我们国家的这种食药监总局的这种政策背景之下，有没有通过相关的这种认证，像这方面的风险是不是作为投资者也会首先去关注到呢？ 当然了，那个孙总也提到了，做这一个领域，首先需要一些资质啊，甚至是需要这个比较高的门槛啊，更多的要跟科研机构啊，甚至跟高校啊，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联系啊。另外一方面，你要有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而且还有一个资金实力啊，它的相对来讲，它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嗯， 政策上其实国家是在这个大力的推广或者鼓励啊，但是。事实上它这是一个对各方面的要求相对来讲因为难度比较高，然后又是比较前沿啊，所以政策上的变化和不确定性都是存在的。 嗯， 所以为什么这些巨头尽管都关注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能够落地商业化的项目比较少啊。我们能看到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啊，我们引以为傲的华大基因也成为上市公司了啊，然后对外喊出来要让人类活到120岁啊，听起来是很让人激动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看到的产品或者是距离我们消费者很近的，还是像小麦说的，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那种检测的那种套装啊，其实那种产品已经在市场上时间很久了啊，就是说从一个理念到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技术，或者是再到商业化变成一个跟我们用户能够直接接触或者我们能购买到的商品，这是还是要经过很多坎儿的。 嗯 啊， 有距离的，不断的得转化转化，有的可能得转化好几轮 对 才能面向消费者。 就政策风险当然是要考虑啊，但是说就是因为这个难度和这个链条比较长，所以里边有很多的变数啊，我们政策的制定者也会考虑多种因素去调整它， 嗯， 这样就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啊，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在这里边都要更多的谨慎。 嗯， 对，然后包括因为我就刚才我们说到那个 FDA， 它其实一方面是批准了这个 24RNA 的这么一个检测，同时它还是有一个说叫做左手放行右手警告的这么一个姿态吧，就是他同时还指出说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假阳性啊，或者是假阴性的结果，所以说强烈建议消费者呢说不要使用这个测试结果，或者是不要仅使用这个测试结果来进行医疗决策。 嗯，一方面先通过了，我这个机构先认可了你这样的一个检测结果可能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也警告这个消费者说，这个检测结果虽然有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依然是有风险的，依然有可能比如说出现这种误差。那作为这样的一个这个从业者，就在这个市场当中摸爬滚打过来的，问问孙总吧，在这个不断的转化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政策您肯定是最了解的，现在国外的政策现在是一方面放行，同时呢一方面其实对它的监管也是更加严格了，我国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能够做好这样的转化工作吗？ 我想的话，从国家这个大的层面来说，刚才像陈总说，他一定会鼓励技术的创新，在政策中呢，它是保护这种更加合理合法的发展，它取消那种恶意的行为，因为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你看为什么要规定，刚才说了，从场地、资金、人员、资质各个方面来监管，这要保证了这个的合规性以及它的数据的准确性，不会至少在数据这个准确性上它要保证这个，另外也防止了一部分就是恶意的进行各种样的这个非不合理的进行。 嗯， 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快速的推进，因为这个刚才像陈总说的，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检测的技术，后边是一个解毒的技术，因为这个检测现在随着这个行技术的发展，它成本越来越低。 嗯， 从最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啊，这个30亿美金到现在的话，可能全人类这个基因组的计划甚至都会降到10000块钱以下成本 啊， 这个不能说是商业的一个那个价格，那个商业是根据实际的一个东西。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像 FDA 审批这个三个位点，它针对乳腺癌或也是非常谨慎的。 嗯， 而且它限定了使用的一个范围和模型。 嗯， 是针对犹太人的。那所以在这一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更适合要建立我们中国人特有的这个检测位点。 嗯 嗯，就自己的一个基因的这个库。 啊，对对对，博奥在这一块他已经做过一个很重要的产品，现在也在市场上，但是主要是在体检中心这边应用。如果到医院的话看一下，他们就最早的时候，我们经过那个很多名，大概需要100名博士左右，然后10年的一个时间建立一个数据模型。然后现在来说的话，这个数据模型是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包括国家的支撑计划， 我们超过一万人的一个数据模型以后才评估，它可以对一些肿瘤进行有效的评估，这是中国人自有的这个数据 啊、 哦，数据 更符合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这种人种啊，我们的生活习惯 啊，都是更直接的相关的。 对对对，另外一个还要结合刚才说了，我们和协和医科大学，还有一些医生学会共同合作，还有一个对数据的解读。各个方面综合性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单纯的说我知道 FDA 或者是某个政府能批准的啊，然后它就能真正的应用到终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 对，那就其实说美国政府批准的这个它未必适合于中国人民的这个身体素质是吗？ 对。 但是我们现在要在这种医疗机构接受这样的服务，其实大家伙都是需要一个比如说官方机构的认证或者说背书，我们才可以去相信他，才敢于去相信他。甚至对于很多医生来说，这个没有经过食药监总局的认证，即便你这个结果我知道它是有效的，我也不一定敢用。那我们有没有通过比如说食药监总局的这种认可，我们国家的政策肯定是鼓励这样的技术，但是真正面对市场能不能够指导大家比如说在临床上的这种用药，有通过相关的这种认可或者是资质吗？ 这块是国家比较好的一个监管，包括在使用的时候它包括证，还有一个呢，在这个选择这些项目上它有相应的临床的不同的证据等级来支撑这种项目 啊、 有多少样本，有多少临床数据你在什么级别下它会有一个指导。 好、也就是说达到了这个级别，现在其实是我们说食药监总局是允许这些项目运用到我们的临床指导当中的。 对，而且国家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什么？他对某些项目进行试点，他并不是说一下子所有的单位同时来铺开。像我们有的这种个体叫个体化医疗单位只有三家，而像最早的 NPD 在试用的时候也是有108家，然后试点医疗机构试点之后，他认为这个游戏规则都可以鉴定，然后临床的指导也可以的话，就可以取消试点，再进行这个正式的大规模试。所以逐渐的放开的一个模式，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绝对是在国家在这个层面上有非常好的智慧，而且大家也会享受到更好的这个服务。而且最后说一句，就是我们的在中国在这一块的疾病技术的推进，刚才你那个成本会比国外要便宜很多。 那现在的价格成本大概的，比如说价格区间，用药检测的价格区间是在多少？然后比如说像小麦提供的这些，比如说对于胎儿的这种筛查，大概价格区间是多少？ 用基因检测这个行业里还是相对说成本比较高的，便宜的话也得就是1000块钱左右，400-500块钱都有。然后贵的话都要上万块钱。甚至都要就5-6万的也有。这个现在这个行业内还是说在高速的发展，但是我想未来的几年可能会成本会迅速下降。 啊、现在还算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然后呢这个收费价格的区间也是比较广的哈。既然它的收费价格区间比较广，如果高的话可能得到4-5万块钱做一个检测。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最关心的是我花了这个钱到底能够得到的收益是不是大于比如说我花费的这个钱，他能帮我省多少钱，或者说他是不是通过这个检测真的能比如说给我救命了，我才愿意去花这么高的成本做这样的一个检测项目。那这个中间的收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呢？ 这个的话没有很严格的一个测算。像只能给你几个数据，像耳聋基因的检测，我们大家认为在就是投入1块钱大家能的收益在就6-7块钱的样子。这个像我们的药物的基因检测，例如我们北京的某个著名的三甲医院做一个测试，他们就是如果投入100块钱，大约能获得就是300-500块钱的收益 啊。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基本上都是3-5倍甚至6-7倍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额，还是我觉得这个钱这样一听一对比的话，可能会觉得哦，其实花的还是物有所值的。 对，但是我刚才还是有一个疑问啊，就像您刚才说这个听力基因的检测，因为像我生过小孩嘛，然后我们孩子生下来之后，他会有一个全面的医院的体检，还给你打分，然后他其实已经完全就有了一个那种测试你的听力行不行的这个检测，那为什么说还要？因为您刚才虽然说是省钱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多出来的检测，我为什么我医院已经有配套的检测，我还要再去做这个基因检测呢？ 我发现小麦问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也非常专业。这个是所有很多人的采用说，我是不是有这些过度医疗或者什么的？不是的。例如我们的听力，你已经做过听力的筛查，但是一个还有几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你听力的丧失。第一种方式就是迟发性耳聋，它在特殊的，就是它会耳朵这个基因会影响耳朵的一个形状，这里面的这个，它在特殊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受到撞击。或者在某种模式下它会丧失耳聋。那在这种我会提前告诉你预警，像你这种不能剧烈运动，不能去打拳击，从事这种这种类型的活动。还有一种模式，就刚才像我们千手观音中很多的就是药物性耳聋造成的。为什么呢？它的药品吃下去以后它会造成那个 副作用， 副作用会造成耳聋。所以如果你提前知道了预知，你当然你就不需要服这个药，你会告诉医生这个药不行，因为我会有耳聋的风险。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你提问这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对老年人来说，刚才对儿童，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刚才说他试药，因为很多的药品都有副作用，他感觉不是就适合了，他要到医院做一个东西，我感觉不好，我首先要做一个常规的检查，然后找到一个东西，我再通过其他方法来去掩盖这个药特殊化。你可能说过敏，我要吃一个脱敏的药。如果我精准的用药，其实在综合下来的话你是省钱的，而不是说给你，而且你得到的那个收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经过专门的一个数学的模型而是做出来的，而且是在我们北京某个很著名的三甲医院做的。 好，其实我们刚才更多的是面对我们说每一个这个医疗的消费者哈。我作为一个这个，如果是要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话，我也想说，这样的创业公司掌握了这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图谱，掌握了这么多人的一个基因数据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不仅仅用于比如说我们个人或者是医疗机构？像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新药的研发，甚至很多我们说这种药物的临床实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跟药企合作，把这些数据提供给他们，在他们开发新药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开发一个新的医疗技术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的受益的人群或者受益面是更广的。而作为一个公司来说，和这样的比如说药企或者说医疗器械的生产商来合作，我觉得他收回来的这个成本是不是也会更快？ 没有，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啊？就是那我用户我同意让他卖这个我的这个数据吗？ 会有这方面的风险吗？ 那是一定的啊，就是一定会涉及到，至少他不能 随便卖是吧？ 对对，要有一定的规则啊，或者是甚至就是说争取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 授权 同意，或者在立法层面有一定的有法可依，他才可以做这个事儿。但您说的这个方向是很多公司都在做的啊，现在大数据也都在。怎么讲呢，任何公司这个数据都是一个很有用的这个商这个值得挖掘的一块商业价值啊，用来本身我们的基因测序也好，基因检测也好的目的就是用来指导后边或者是上下游的这种无论是这个科研还是这个医药啊，用这个数据检测的，用这个基因检测的数据来指导我们这个上下游的行业，去更精准的去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啊，这本身就是这个数据获取的目的啊，所以进一步的挖掘它的价值，这没有什么争议的啊，一定会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也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宝库，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开发 盈利点哈。那孙总的公司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盈利点，比如说和这些药企啊，或者说这种医疗器械的生产企业合作？ 我不说那个刚才你问的那个私制隐私，因为什么法律法规，因为这个还在不断的这个 完善中， 我只从纯粹的技术的话，这刚才像陈总说的，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药品的发展，这个研发过程中，它大约经过10年到15年的时间，而且需要投入的产出大约需要十个亿，就是时间跨度太长。但它重要的方向就在于筛选这个靶点或者作用有效位点，而我们最近如果通过基因检测有效的把很多的靶点的话，有几个方向是可能会重要的方向。第一个，老药新用。 老药新用 就是我可能这个药品已经在这个靶点上， 对， 甚至现在已经给批了，就说我们一般药品就胃，加上治胃的药，它不可能治身那个另一个部位，但是在基因层面上有的时候是它共通的，甚至它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而且它已经经过了这个所有的就是说一期临床二期临床这种验证，他只是把这个药品新的方向 它可能会有新的一个，就减少它的研发过程。 这个有点像那个我们说的伟哥最早是治心脏病的，后来发现还有其他方面的用处。 对，反而 这个通过基因图谱也可以，比如说提早的，我们有它这个原本我们说的副作用，可能作为它以后主要的这种治病的用途。 对，这第一种。第二种，它本身就作为靶点，像我们现在你上期可能做过的靶向用药， 嗯， 它本身就作为一个靶点。那这一块呢，也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就说，不但让很，甚至还有一些把一些退市的药品重新拿出来。 对， 因为很多的药品，我们在研发过程中，就大家也只有，它因为涉及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范围之后，它可能有90%到70%，其实那个药厂它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开发这个药品，它已经退市了。你会发现它在开发是不是我们这部分人群能不能筛出来？只针对这部分人群，你做之前只要做个检测，我知道这部分人群是可以用的，那部分人群是不可以用的。 嗯、 其实还有很多叫这个原来的药品已经退市的药品重新拿起来使用，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从药物的新的靶点、老药新用，和很多的以前的药品再重新的组合，这个方向数据的挖掘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要重要的工作。 嗯、 当然也需要各个方面，像我们数据模型，不仅光是。像我们的生物啊、医疗啊行业，更多是要新的方式来切入进来。 嗯， 像我们的数据的、计算机的，甚至像现在比较流行的人工智能，它都要切入到这个领域内。 嗯， 因为那我们希望在这样的话会更好的发展。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光要聚焦于现在它的这个，比如说盈利的模式，它现在的这个盈利周期，我们后续的发展也是很多投资者一定要关注到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就是新生儿做了普通的听力筛查之外，还需要做遗传性的耳聋基因筛查吗？答案应该正确答案是 A， 需要。因为刚才的这个孙总也跟大伙解释了，有很多比如说迟发性的，甚至有一些药物可能会导致后天的这种基因会影响我们出现耳聋的情况，所以说肯定是需要的。那获奖的听众呢，我们会在下周的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为大伙儿来公布，会送出价值1500块钱的儿童用药基因检测。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下周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介绍更多的现在健康领域的创业新项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天亮走到天黑，不觉疲惫，黄昏中的堡垒。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之一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哎，其乐融融，共同挖掘了美国不可错过的旅行目的地，并将一八年一整年的旅行灵感进行一个集结 啊，集结 号码筛选出了以下的榜单，依然不分先后啊。 嗯、 其实到时候咱从榜单里看到了耳熟能详的热门景区 啊，耳熟能详的热门景区， 也有小众别致的旅行目的地。 哎， 但是我跟道道以及大家都相信他们都能为你提供物超所值的旅行体验。后续几句补充一下， 我要从南走到北， 有请崔健先生、哎、啊， 是、嗯、然后再从大自然到都市啊， 大自然 从 海滩到沙漠，从摇滚到啤酒的超级冒险，你家哎 啤酒摇滚吗？ 啊，对对，啤酒摇滚，好。 I love and peace。 啊，是的，你将会看到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美国。 谢谢坨坨的掌声。 谢谢谢谢。 行吗？ 对，行。 可以说是很好了。 好，谢谢坨坨的评价啊。 在咱们是排名不分先后的、 嗯。来， 第一站呢，我们去一个海岸，什么海岸道？ 加利福尼亚红山海岸。 红山。 听起来特别像个楼盘的名字。 红杉树国家公园位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西北的太平洋沿岸，隶属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辖。在1980年那年呢， 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红杉树国家公园作为自然遗产，顺其自然的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 嗯， 给招。 哎，不错啊。红杉树国家公园拥有世界上最高大的植物，可以长到350英尺的红杉树，长青原始森林。 这个 ，对，原始森林。 作为一档普通话的节目呢，那个这个咬字上的 改过来， 对 对， 让大家娱乐性多一点。 是的，哦、其实原始森林啊、嗯，它有世界上现存面积最大的红杉树林， 是， 其中有百年以上的老林区有170多。 平方公里啊， 对，是平方公里。这里呢靠近海洋，气候温和湿润，为红杉的生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一个350英尺的红杉树搁这儿生活， 嗯， 非常的开心。对，在加利福尼亚这个州的海岸边的红杉林里呢，告诉大家几个点， 嗯， 忘记时间的钟 啊、嗯， 然后呢，手机信号呢可有可无了。 对，不要再打 WiFi 了， 是吧？ 嗯，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电影爱好者啊、 哦， 经常看一些美剧啊，上映的大片， 嗯嗯 啊，有些下不下来的种子，没办法哈。 哦，是。 电影爱好者们也会觉得这里的场景真的是似曾相识，因为他们曾经在《侏罗纪公园》、 天哪， 《外星人一点T点》和 《我的妈呀， 星球大战》中。 嗯， 见过这样的场景， 看来这个红杉树林还是非常壮观的啊！一般都出现在这样比较有恐怖冒险、生化危机等因素在里面的电影当中。 你再道道、 啊、 用一个词形容这个地方， 诡异， 出众 啊！对，出众，出众， 出众的诡异。 嗯，对，就非常的壮阔，又非常的高大。虽然有一点惊悚，但是呢，更多的是带给人的震撼、 惊喜。 对，惊喜， 怎么震撼和惊喜啊？ 来，我们看看啊， 嗯， 在加州这片已经有2000多岁的树林当中，有的红杉已经有20层楼那么高了。 咱们想想，一层楼大概3米的挑高， 嗯， 60米。 对，我跟你说，这个要拍个什么啊？怪不得《星球大战》那一个个都那么高，是吧？ 大树， 是的、 嗯， 你要是一些巨人啊，在这儿，嗯、啊，还比较能适应。 你说那些外星人都往下投粮食的时候呢，落地时间会变长？ 对 啊，不要。 你没有算好重力加速度，我没吃着。 这个红杉林的全部魅力是任何一块屏幕所不能完全及，太大 太大了。对、 LED、 你什么样的那个相机都不行、 嗯、 航拍对不起飞不上去了， 没有电了。 嗯，是的，太高。 对， 每棵树最顶端的100英尺都能见证红杉国家公园建立的50年。 在这个公园当中、 嗯、 方圆那么多平方公里啊、 嗯嗯嗯、 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说完了植物大主角之后呢， 对、嗯、 动物这边有75种哺乳动物。我们放眼南部， 嗯， 大群的马鹿， 哎呀妈，大群的马鹿。 海边呢，则不时可见，哎呦，遗栖的灰鲸， 哦， 移动栖息的灰鲸， 嗯， 潮湿地带呢，及水流为候鸟提供了休息和补给地哈、啊 嗯。 迄今为止，一共有200多种鸟类在公园当中约会过。 啊，出现过。 嗯， 那在沿海地区可以见到稀有的、已经濒临灭绝的加利福尼亚栗色鹈鹕。 其实我这个人特别喜欢一些图案哈、一些比如说那牌子会有图案放在一些 T 恤衫上。 对， 如果这个栗色的鹈鹕放在一款限量鞋上，无敌了。 对啊， 这个你要， 你记不记得那火烈鸟？ 对， 火烈鸟不就是吗？ 好多， 它放在 T 恤衫上做成工艺品，放在游泳圈上，怎么火的？不就是这样火起来的吗？ 对 对, 对， 火烈鸟说，哎，其实我并没有想怎么样， 甚至我们只想简简单单的生活。 是的。 此外呢，这个地方还栖着受保护的猛禽游隼。 哦， 很厉害的哈！ 哎呦我的天哪！ 其实红山的命运一直坎坷不幸哈、啊。 嗯， 而且罗斯福这个叫做麋鹿，是红山国家公园内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类，它们喜欢在平坦开阔的草原地区活动觅食。故也经常成群出没于林间边缘的地带，也就是说我们到这个红杉树国家公园、除了看到那个参天60米的大树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 是吧， 大公园，大的野生动物园，太棒了、 对，然后呢，这个还有黑尾鹿， 黑尾鹿 呢也是常出现在空旷的地方， 给他们挤的， 对，黑熊、小熊啊，多分布于红山西地区。 是， 其他较不容易被看到的野生动物， 举几个例子吗？ 山猫、对，狐狸、小福尼，还有郊狼，还有小浣熊、小野兔、小地鼠、小蛇等，都分布在红山西地区 地段。 对，他们都是这一地段的啊， 生物链的这个地段。 啊、 是， 对，基本上这些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 可以做一个华彩的乐章了，动物乐园的交响乐哈。 目测野兔成为食物链最底端，野兔 是那个打三角铁的，噔， 对， 也很重要。 然后像这个郊狼属于这个食物链的顶端吧， 是吧？其实挺好的哈。除了红杉林，还有众多另类的商店啊，像酒馆呢、咖啡店，还有那个牡蛎的 Happy Hour 特惠时段。 哇， 牡蛎，这一切的一切都引诱着旅游者去前往加州，去感受这里的终极之美。 哎， 这段播报您笑了没有？对，你这是很多听众的心声、如果您没笑的话， 我们下一段 您应该考虑一下这段的生活了、 你是有多么的无趣。 对，你要自己了解自我。 对，我们也，我跟你说，我们每天节目的时间都是 happy hour happy hour 一个小时。哦， 对 对啊，我们就是欢乐一小时嘛，以后我们改名吧，叫欢乐一小时。 对，挺好的。 对， 这是第一个推荐、排名部分先后、第二个推荐名字呢，哎呦，这个叫做博伊西爱达荷州 啊，博伊西，它这个是爱达荷州的一个首府， 是 叫省会城市嘛， 嗯， 也是该州最大的城市。博伊西的名字呢，是它的由来，最开始呢，是由于最先到此探索的陷阱捕兽者， 猎人吧，应该来说， 对 啊， 他们在跨越一片干旱的地区之后，啊，发现了这一片遍布着绵白杨的河边地方， 于是 是白杨树的白杨， 对， 不是那个动物啊， 对对对， 于是呢给了这个地方叫做 Boise 这个名称，意思为多树的。那因为这个原因，博伊西后来就被称为了树城 City of Trees， 很好听的 City of Trees 啊、Trees。 Boise 呢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城市，因为我们是观光的，作为高级的人动物啊， 对， 第一次来到的游客总会对它的活力和朝气念念不忘，用眼睛，用眼睛的盈眶，活跃的。哎，周驼，你还不说，那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是青春的代言哦。 是啊，你一到这儿就热泪盈眶，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呛着了？ 对，活跃的艺术社区，给他感动的，或是遍布商店、餐馆的漂亮夜景，还有当地愉快的居民，在 Boise， 您不论选择去哪里玩，都会让你真的是活力四射。这里还有充满活力的艺术界社区。爆发式增长的获奖葡萄酒厂和精酿啤酒厂，能不热情吗？你想想， 对呀、 几杯之后呢，你可以聊天谈心走心那种的啊。波伊西正是那种领先于世界潮流几个身位的存在， 不错啊。在这个爱达荷州的首府城市，有着大量有趣的节日。从市中心被赞誉为又一西南偏南艺术节，哎妈呀，西南还得偏南啊、艺术节的树屋音乐节开始。那到博伊西精酿奥运会， 你看看， 一场朋克摇滚和精酿啤酒的完美结合，那得多热闹，整个就是把你身体里面那些狂欢的因子全都炸开了， 这段生活非常的升腾。 对， 就是嘣，爆米花加上大刺花的效果。 对，那个引子得长一点哈。 对 对，区间要长一点， 要焦糖味儿点。 对，要焦糖味儿的啊。北溪周边的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吸引广大的游客的，这意味着你的都市大冒险可以轻而易举的变成一场户外的大逃离，打引号的哈。比如说在这个猛禽的保护区叫斯内克河，你会发现鹰隼 啊，又是那首 猫头鹰等猛禽，很多的猛禽可以在这里享受安全的生活，这让鸟类保护者倍感欣慰哈。 那超过700对正在筑巢的情侣禽类， 你看多好。 对，两只小鹰啊， 对， 分属16个不同的物种，包括北方巨生猫头鹰、长耳号、大角号、其中还有一些候鸟，包括游隼、白隼、条纹鹰和秃鹰， 好猛禽呢、啊、都。 对，一个个长得都是这样啊， 尖嘴 包， 啊，有的穿红衣服，的穿蓝衣服， 是是是啊，一个个都是表情包啊。当然呢，这里的禽类不单单是猛禽，还有近150种其他禽类栖息在这里，比如说白鹭、长角，这个应该是长角毛哈，然后喇叭鸟、水鸭、燕鸥、唐纳雀、红眼雀等等， 这是食物链的地段啊，这是应该 是这是另一条食物链 的，对。作为游客呢，到了准则后，我们大家都可以漫步穿过位于城市中心的博伊西和绿地啊，也可以选择一头闯进周围的山和丘陵之中，进行一个 safari 徒步啊、山地骑行啊、滑雪、化石漂流。你看这个地方 很棒， 大自然的深情馈赠都让他们得到了。 对，这是博伊西， 博伊西啊。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地方， 厉害了 ，Number three， 叫做查塔努加，这是在田纳西州。 田纳西州， 对，我觉得田纳西州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音乐就想起来那种感觉哈。 对， 帽子、鞋子、裤子有特殊的棱角啊。 是的， 曾经的查塔努呢。查塔努加只不过是亚特兰大和纳什维尔之间的停靠站、补给站哈。这个曾经以自然风光见长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什么呢？新美国南部生活方式的桥头堡，弄潮儿。 对啊， 这个查塔努加是位于田纳西州的东南部，四面环着山，田纳西河穿城而过。一般有城市有河流的话，这两岸风光都非常漂亮了哈。这是一座清秀且美丽的宜居小城，曾经已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口可乐瓶装厂，闻名全美国。 哇，可口可乐瓶装厂。哎， 记得我之前的时候就老关注芬兰的诺基亚手机，一眨眼6部卖出去、现在想想一眨眼几瓶可乐来到我们的事业当中，很多太多 太多太多了啊。查塔努加呢，无线网络非常的发达啊，在这你不用担心上不了网。 天哪！ 对，拥有举世惊叹的千兆网络，哎，真的是光速下载呢。那些百度云是不是点一下，啾， 哎， 下载下来了。是美国首座千兆城市， 网络非常棒。 但是电脑也得给力啊。 啊，是，这必须得跟得上的。 是你得跟得上啊。 286过去。行行行， 对，你这个测试不出来呀、 我这是过来这个展示的、电脑的演变。 电脑的演变，你这有那么大的？ 哎，真是啊啊！ 对， 第一台的， 户外运动爱好者呢，那真的是为全美最佳之一的攀岩，无数的徒步和山地自行车路径，以及奥科伊河上的狂野之旅。这里是美国白水漂流的最佳地点之一，而成群结队的涌入查塔努加， 就这一上的一切，让查塔努加的市中心重获新生。 对， 这里充满了前去朝圣的很多的餐厅、打卡的地点、引人畅饮的精酿啤酒馆和令人赞叹的千兆网速。到这里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游泳健身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的一些营销的策略， 请了解一下吧。 了解，这是第四波了，就是传说中的美国新南部。 赶紧去看一看啊，新南部应该是一切都是崭新的，然后呢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充满了科技感、现代感、高大上感。 是的是的，时间的关系，幽默先到这里， 好， 分享先到这边，做一个稍事的停留，我们补给一下啊，那边有盒饭，我们去拿点盒饭， 还有吧，还有盒饭呢， 补给一下啊， 感觉加鸡腿没，小编， 对对对，有，黄焖鸡都有啊，这个下段呢还有很多精彩关于新美国玩法的分享，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break or retreat at every turn. Facing the fear that the truth had discovered. No telling how all this will work out, but I've come too far to go back now. I am looking for freedom, looking for freedom, and to find it cost me everything I had. Well, I am looking for freedom. It's a bush for moving on. Ooh, yeah. In time, the sun's gonna shine on me nicely. One day, yeah. Sun tells me good things are coming, and I ain't gonna not believe. I am looking for freedom. 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 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谁知道相隔又继续奔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不要不容易过重，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心愿长生，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 下一个吧， 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 童年的纸飞

城市广播，更全面的服务信息，更暖心的生活资讯，还有更接地气儿的主持人。 别转了，别转了， 就这儿。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东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充满娱乐和科技还有生活 还有美学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谢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和喜爱， 谢谢， 一直督促我们前进。 对 啊，这个虽然路上有很多的荆棘， 嗯， 我们的披荆斩棘。 对、 啊、对，这个第四站来到了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对， 它位于美国，嗯，具体是东西海岸我就不做具体描述了， 但这个海岸厉害了。 嗯，这个海岸它不是一般的海岸， 嗯， 它叫太空海岸， 不在地球上，在太空。哎， 金地吗？ 金 啊，太空旅还真是， 你看看呀， 太空旅游呢现在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充满了科技感。 NASA 对 NASA 对啊， 2018年呢也将见证世界上第一场搭乘 SpaceX 出发的月球旅行。 OK， 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出发， 嗯， 沿着海边公路往东驱车半小时， 哎呦， 就可以抵达别具一格的佛罗里达太空海岸 Florida Space Coast。 对，学一下英文。 对、 嗯、 那沿途72英里，大概是110公里长的纯净海滩。 你想想，纯净海滩110公里，纯净海滩 让人跃跃欲试， 一把不能 啊，哎，就想跳去， 心情雀跃。 这里呢距离奥兰多最近，就是最近的海滩啊，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 你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肯尼迪航空 NASA 中心的所在地，美国东海岸冲浪之都，新兴的艺术中心， 吸引人啊， 太吸引人了！ 太空海岸棒棒的， 哎呀，太棒了！ 你就说这110公里哈、 嗯， 你走着走多长时间？ 走着走？ 哎，刚刚不说自驾吗？ 对，你这走着走还不得2个月呀？ 试想一下啊，一些滑板高手 哦， 哎呀，弄个滑板啊， 你在 oversize 啊、 哦，但关键是你这走的是沙地吧？ 你放在车里滑板、有些可以滑行的区域，哎，你感受一下，穿 上 其实是可以的， 对啊，穿着 NASA 的那些大大太空那种、是服装啊，非常酷啊 ，NASA 那很多的标准大长链， 可能穿着米其林 啊也可以啊，对啊， 对，这样的话摔了之后还能弹起来。 就是一直没停下来，就一直滚啊，我 滚滚。 其实作为这个美国唯一一个游客可以亲眼目睹航天现场发射的地方，很神圣啊。太空的海岸呢，为前来这里的游客带来终身难忘的体验啊。自然爱好者可以乘坐皮船，近距离的接触野生动植物。海滩的爱好者在整个区域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刚刚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在前面啊。冲浪爱好者更是天堂了，你可以实现完美的海浪上冲浪的梦想，因为它有浪，一浪高一浪的那个， 是 你可以有这个翻转腾挪的表达， 对，旋转跳跃， 对， 闭着眼， 是的，白天活力四射，夜晚轻松自在，佛罗里达太空海岸为各位提供绝佳的度假体验， 耶。你不想耗尽家财登月吗？ 问号吗？ 对， 不想， 不想。好， 答案是肯定，是一肯定的。 是，接下来要满足你的需求， 怎么了呢？ 那么佛罗里达的太空海岸将是你最佳的选择， 就有这个体验是吗？ 是的，这里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见证了众多里程碑式的发射行动。 你看， 这其中就包括了世界历史上的首个人造绕月飞船阿波罗八号，而2018年正是它发射成功的50周年纪念。 发表一下个人的感受啊。 好， 在这个阿波罗八号诞辰50周年的纪念日上，我们决定吃顿烤鸭子。对不对？一定要那个节俭的这个本着节俭的这样一个初衷。 是 吧？就在这个地方，世界上最大的航天飞机发射场，漫步在我的天，水星号、双子星号、阿波罗号火箭的周围，亲眼目睹有史以来最大的土星五号火箭，近距离的接触各种登月的航天器，是像怎么洋土豆啊，把土豆运回来等等都有啊， 是吧？ 人类首次登月任务就是在此发射的肯尼迪航空中心的 IMAX 3D 立体巨幕，我觉得这个应该能承上那个红杉树差不多，立体巨幕， 对，立体巨幕的、 对对，这个就是让您感受登月瞬间的激动。举几个例子的， 来，影片《月球漫步》， 我有， 是吧？太空站，分别有好莱坞明星汤姆汉克斯、汤姆克鲁斯旁白解说， 汤姆兄弟呗， 对，汤姆兄弟啊，是的，一个班四个是个孩子，有六个汤姆。你看好莱坞有多少个汤姆？ 汤姆杰瑞， 是， 对， 对，汤姆杰瑞， 对，好兄弟。 是的，游客还可以亲身体验乘坐航天飞机以28162.75公里的时速摆脱地球引力， 哇， 飞向外太空的感觉直甩出去了， 真的。 意犹未尽的您还可以预约和美国宇航员共进午餐和合影呢。 我们欢迎下一场景 啊，欢迎 你，就是航空，我就是那个游客啊。 啊，对， 你现在身份是就宇航员了啊。 你好， 俺累了，有点烦了，但是俺觉得就这您累不累？ 哦，其实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是很快乐的，每一天都积极向上。 俺决定就是之后把这个行程推荐俺的朋友，你觉得合适不？ 我觉得非常好，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来参观。 您天天在航空火箭上都吃什么？ 压缩饼干。是吧？我反正吃不了包了。 从侧面反映出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辛苦点，对不对？ 是的， 光鲜的背后他们要 吃。我们吃方便面。我想吃方便 面。跳起来了，吃的。你看看， 我想吃方便面可以吗？ 所以 这些还真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所以呢， 对， 我们充满了无限对这个跟宇航员近三十的想象和提问。 对， 这就是这个过足一把太空宇航员的瘾就可以在这里了。但是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话，家庭的话哈，你可以带他们一起太空海岸， 这个特别适合夏令营。 对啊， 就是什么，就是让孩子去，尤其青少年，最好是家长也别跟着，你就自己去。 对对 对， 有效的可以赶紧去， 对，就赶紧出去吧。 这可以参加儿童为儿童组织一系列的活动。 是的， 从布拉瓦动物园，有动物园啊，盛大的动物灯台展览到恐龙的商店，亲身探索游戏，游戏将以埃及为主题的遗址结尾， 哇， 有头有尾的活动。 此外呢，当地博物馆和天文馆也都是颇受小孩子们欢迎的地方， 到时候孩子也不会找你们了 啊。对呀，对于自然爱好者来说，佛罗里达州最大的生态系统 之一，太空海岸绝对是理想的去处。 嗯， 这里的一个250多平方英里的野生生物保护区，是鸟类和海龟的栖息地，以及海牛和海豚的聚居地。美食爱好者呢，还可以在太空海岸的1450家餐厅中任意选择。 哎呦， 从海滨高档餐厅到温馨的家庭餐厅，选择丰富多彩。 棒棒的， 棒棒哒！ 这个地方太好了， 是 叫做太空海岸啊。嗯，你去感受一下吧，好朋友们 哈。 第五站排名部分先后辛辛那里、辛辛那提、俄亥俄州啊、 嗯、 经常会在一些像宣传上啊电影里看到这个名字哈、啊、 对， 辛辛那提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西南端工商业城市，它是他们的海港哈、啊 嗯、 有海港呢就会有码头， 是 有码头就会有海鲜等等，就会想象得到哈、 啊、河鲜了， 对河鲜的、 嗯、 在19世纪的中叶，由于运河和铁路的兴建，成为重要的工业和交通中心，享、 嗯、 有这个农机、 嗯、 电机、 嗯、 飞机、发动机、酿酒、肉类加工、印刷、化学等多种工业于一身，而且是美国这个国家机床制造的中心之一。 嗯，满是陡坡的辛辛那提、 哦、 永远都是那么的亮丽出挑， 就是不走寻常路嘛。 对，布满桥梁的俄亥俄河刻画出了城市的轮廓和性格。 哎呦， 现在啤酒、艺术和充满启发性的社区建设，让辛辛那提变得更有派头了。 你发现没有，这几个地方都跟啤酒有关、嗯、美国人喜欢喝啤酒。 是的，我发现了美国啤酒，但是美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硬，特别硬的百威。 哦，对，百威，百威算是一个， 对不对？ 对啊，那还是、 嗯、是吧？嗯，也不是武汉好， 一、 嗯。咱也喜欢喝就好、 啊、喜欢就行， 人家是精酿，是各个厂牌来着。 对，就是百威也分哪儿产的嘛。 对对对， 嗯， 其实很多的这个感觉呢，有非常多的分饰在这个城市当中哈。 对， 还有滨河景致以及许多漂亮的公园，许多的评论者突出了他们的美丽， 嗯、 这真不是五毛党评的，这真是用、嗯、去过的朋友感受过的哈。 是， 而且当地的肥皂公司、保洁公司赞助的众多肥皂剧中的一部。嗯，就是使用辛辛那提的市容整体拍摄的。 哇， 没有，不用去选，就直接就 copy 过来，那粘贴复制，咔咔咔， 哎，很棒啊！ 是的， 对。那这个新的啤酒遗产之旅， 遗产 哦，讲述了啤酒的故事。辛辛那提在19世纪末扮演了啤酒行业领军者的角色。当时啊，人均所消耗的啤酒是全美人均的2.5倍。 哇，厉害！ 这么能喝，这不酒腻子吗？ 2018年是一个崭新的一年啊，这是非常多的变化啊。 对， 而且2018年在这个地方呢，音乐厅也将翻开全新的篇章。 嗯， 这座被视为城市艺术形象的音乐厅，在经过大规模的这个修整之后，迎来它140岁的生日。大家可以查查这个音乐厅哈。这个地方呢叫做辛辛那提莎士比亚剧团，也将注入充满活力的表演空间。 对，很棒。 忘记了美国百老汇精彩的艺术家们每天呈现的那种绚烂的舞台和无敌的剧情， 怎么可能忘呢？就是哎呀，我觉得美国就是像纽约百老汇啊，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NASA 航天中心啊， 摩尔粉啊， 对呀、啊，真的都是非常有要么是有科技感，要么是有这个艺术感，而且不管是哪一类都是非常顶尖的， 出众， 对，都是非常出挑。 是的、嗯，第五名推荐完了之后呢，嗯、第六名不分先后，只是我们有一个序列， 对，有一个序号嘛 ，Number Six。 对，缅因州中部海岸，全是海岸呢、啊！我跟你讲， 你看看，全都是 coast。 coast 啊、 哦， 哎呀，真是，我还是喜欢星巴克。 也行 啊，不是那个人说了，不是那个 coast。 绿和红都是生活当中亮色嘛，对不对？ 是是是 是是。缅因州位于美国的东北角的新英格兰地区， 嗯、 西南方与新罕布尔什州为邻啊。西北和东北边境分别跟加拿大，南临大西洋，西边又接着一个新罕布尔布什尔州。 嗯， 西接新罕布什尔州，面积达到8.6万平方千米，人口大概是127万人。 嗯， 啊、 这是两千 年 统计的， 现在估计有所增加了 啊。对，你想18年过去了吗？都隔一代了，肯定你得再生，就是生育下一代。 嗯， 对，不知道是不是维持啊？ 聊聊首府吧，哈， 聊聊首府。首府叫做奥古斯塔，这个是很中世纪罗马的一个名字。 对，奥古斯塔。 对，它的地形啊，主要是分为新英格兰高地。 嗯。 然后呢，这个地面是 波状起伏。 波状的哦。 对，海拔600米左右， 嗯， 中部卡塔丁山海拔1606米，为全州最高峰。 嗯， 西北部是崎岖的怀特山区。 有。 东南部多狭窄的局部沿海低地，海岸曲折，多港湾、岸外小岛齐布。 哎，好多的岸外小岛！ 哎，我的天哪，最早居民为印第安人。 啊，你都得有 啊！啊，我的毛，我的毛，我的毛！ 啊，对啊。 哎，抓住了一个鹰。 哎呀，抓住个鹰嘴，还挺厉害。 哎呀妈呀，咱抓 着鹰嘴。 那你这个弓箭射的不错呀，我以为你只能插中野猪就不错了。 砸在了野猪身上，这都融入进来了哈。 啊， 这里拥有美国面积最小的国家公园——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嗯， 这个临时礁石、礁石嶙峋的海岸线，苍郁的森林，明镜般的湖泊，高耸的山峦， 嗯， 贝壳的沙滩和深邃的峡湾。哎呦我的天， 我的妈呀， 这里什么都有啊， 啥都有，真 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嗯，不像大部分美国中西部的国家公园，这里位于高度开发的区域。 哦， 附近的巴尔港，这个有许多的旅馆、好餐厅和其他的设施。 是的，也许大家听到这里是会问的啊。 嗯。 有90%左右森林覆盖率，真是全美最高的缅因州。 对， 真的是进行户外探险和避开人群另辟蹊径的好去处吗？当地有一个回答的方式。 哎呀， 啊，怎么还感叹了你？哎呀， 哎呀呀呀呀，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哦， 他这个哎呀呢，一个词就是可以说明一切，这等同于嗯哼，对，就是表示赞同， 哦， 是的， 点头， 对， 哦， yes， 嗯哼。 对，这也是这个缅因州人有些怪异，但是却极为谦和的日常打招呼方式。 哎，老周去哪儿呢？ 哎呀， 嗯， 那 这，嗯啊， 对，人说，哎呀， 是， 对， 当 地感觉牙疼呢， 是，对。那么呢，缅因州中部海岸那些超棒的，像海事博物馆， 嗯， 精酿啤酒厂，嗯，本地葡萄园和恪守从农场到餐桌原则饕餮餐厅到底怎么样？回答就是嗯哼，哎呀， 嗯， 这里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反正就不管是什么了，都是哎呀，统一回答了。 是的， 嗯，是。2018年这里还将举行第70届缅因龙虾节哟。 哎呦， 哎呀，未来这里是不是会成为激动人心的文化中心呢？ 真的， 当然还会有啊。 嗯， 那会不会有世界顶级美术馆和展览馆呢？当然也是会有的。 嗯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是出发前往的好时机吗？ So 当然。 好吧， 这个时间的关系， 嗯， 我们最后一站分享哈，啊，我看一下，有这个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州， 嗯， 还有肯塔基的好，哦，威士忌之乡。哎呦，威士忌， 威士忌之乡， 还有明尼苏达森林狼队，没有，嗯， 来吧，我们分享一个威士忌之乡好不好？ 因为老说精酿啤酒， 对对对， 威士忌浓度的啊， 是我们高纯度的洋酒， 这个，对，没错，来自于肯塔基州波旁威士忌之乡。 好，这个肯塔基州的著名之处有很多，包括连绵的山丘上那些堂皇的木马场， 诶， 对不对？对 NCAA 也就是美国大学篮球联赛的狂热， 棒棒， 和不得不提的波旁威士忌。 世界上有很多的威士忌，台湾，我国台湾有，然后呢， 嗯， 苏格兰也有， 对，苏格兰， 美国也有， 对， 对不对？有高地威士忌，非常多哈，日本也有啊。 对， 这个肯塔基州的酿酒传统是深厚的积淀， 嗯哼， 这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对啊， 如果像我们到来，大家想迫不及待的尝上一口，那就直接奔了肯塔基州的中部，路易斯维尔。 嗯，还有列克星敦以及伊丽莎白镇形成的一个黄金三角， 打的呀！ 啊， 你看这红 大破头， 你看这个瓶儿的似的，个哎呀万里！ 哎呀，行了， 俺这是直抵。 不，现在三家呢要连成黄金金三角了， 三角瓶儿。 对， 哎， 你不能再打了， 嗯， 这个打不如合作，是不是？啊， 一帮一对付。 对 对， 然后那些美味陈酿呢，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嗯， 你将能在这儿找到全州最著名的酿酒厂和以波旁威士忌为灵感的顶级餐厅。 但是 怎么的呢？ 这个产业并没有因为沉醉于历史传统，就是我们本来就很有积淀啊，嗯， 啊，对， 而忘记进步和革新。 是，人家还是挺有创新意识的， 对吧 ？Step by step， 因为越来越好啊。 嗯嗯嗯，这个酿酒坊呢，正在逐步打开自己的大门。哎呀，是有多久没打开了？被闲置已久的波旁威士忌酒酿造区正在逐步的恢复元气。 在2018年哈， 嗯， 这个福泽雷历史博物馆呢，将会正式为肯塔基波旁之旅 成为一个崭新的起点。 哎，好的。 今天我们推荐了2018年的很多的玩法， 嗯， 想到美国确实是非常出众的旅行目的， 是好想去哦。 说的这样就非常心动啊， 嗯， 心动的不如行动， 嗯， 行动不如规划，规划不如出发，嗯，哎，就是这样意思的， 哎。 希望各位上路之后呢，带着我们的攻略，带着我们的热情 ，emotion 的表达， 嗯， 来到我们推荐这个地方， 带上我们的 emoji， 表情包， 当 啊， 这是一档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 嗯， 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明天再见，老铁们。 La la la.

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东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城市广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在一段恋爱关系中，当你觉得这段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两个人彼此不合适，那么你会如何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提出分手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恋爱当中其实本身分手就是一件令人觉得痛苦被伤害的事件，那无论你怎么用语言和善的去表达，本身分手这件事就是令人值得伤害的，而且这个伤痛有可能是一辈子。真正的不伤害就是争取不走到分手那一步，和和谐谐的走完这恋爱的过程，成功的步入婚姻。 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分开，我觉得应该是认真真诚地告诉对方一些原因，一些矛盾吧，认真沟通一下。 我觉得在恋爱里或者是婚姻当中，这份感情一旦走到了尽头，我觉得它不是合适不合适，当然在感情里也根本就没有谁对谁错，如果有谁对谁错，那这个也谁也分不清楚究竟是有多少错有多少对。但是在我看来，分手就意味着伤害，一旦分开那就是伤害，我觉得这种伤害是在所难免的，即便你采用你所谓的不伤害的方式，那也是一种伤害。我觉得一切都交给时间吧。还是那句话，就是感情只有值不值和愿不愿意，没有合不合适，就是说一切都交给时间，如果你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么你将得到更好的。 就是大家好聚好散呗，好好沟通，其实合适不合适大家双方都有感觉，都会心知肚明了的，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了，因人而异吧。有的人可能一个信息就分了， 有的人可能冷战就不了了之了，有的人可能要坐下来好好吃个散伙饭，好好聊聊，看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自己情况来决定吧。 我觉得没有不伤害的分手吧，如果是说不伤害的话，有那么巧的话，就是除非两个人同时爱上对方，然后又能同时不爱对方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在一段情感里，总有一方更在乎对方一点吧，所以没有说不伤害的分手，只能说降低伤害。就是降低伤害，就是要把自己的立场摆明白，还有心里的想法明确的说清楚，然后不能拖拖拉拉当断不断的，只能说能降低伤害，不能说没有伤害，不可能没有伤害。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一定是会带来心理的伤害吧。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当一段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你会如何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提出分手呢？下面分享的这一篇故事是一位叫做韩三七的网友写的。小倩与小强分手之后仍然交往，相处的比以前好，没有争吵，还相互谅解。正当小强以为可能言归于好之时，小倩却宣布自己已经有新男友了。小强感到很受伤，认为小倩欺骗他的感情。小倩则认为他们已经分手了，只是不想让对方太难过，怕他一时想不开做傻事，才跟他保持联系。自己有新男友一直没告诉他，也是怕他受刺激。小倩的做法伤了小强，也伤了自己。如果他现任男友知道，则也有可能引起误会。另一对恋人的故事是这样的，小杰与小美是同事，小杰一直暗恋小美，可眼睁睁看着小美被另外一个男生追上了，小杰的内心痛苦极了，却无人知晓。不过一年后，小美的感情出现危机，她的男友劈腿了。看到小美的痛苦，小杰很心疼，于是小杰改变了以前低调被动的态度，处处关心小美，让小美觉得很体贴。当小杰提出要照顾小美，要跟小美在一起，小美也痛快地答应了。但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小杰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备胎。每当谈婚论嫁，小美就一再推脱。小美也认为跟小杰在一起，虽然能感受到小杰是一个暖男，可自己就是没有想嫁给他的感觉，只把他当男闺蜜。最后两人平静分手，可内心都不好受。恋爱的滋味很甜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煞是美妙。或许正是由于恋爱的味道太好，一旦分手那种感觉真不好受。有不少人为了解决这种不好受的滋味，会很快开始一段新的感情，试图惬意忘掉分手的痛苦，却适得其反，陷入更长久的痛苦之中。其实分手之后，感情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修复，无论是主动提出分手者，还是被动的人，拿感情当儿戏的人毕竟是少数。三个月的时间会让分手阵痛掀起的情绪波澜慢慢趋于平静，使理性得以逐渐恢复，然后再开始新的感情。否则新的感情会和旧的感情纠结在一起，这种纠结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是情绪方面，在跟新人交往的时候忘不了旧情，一提到那个人便情绪激动，要么恨得咬牙切齿，要么后悔抱怨，有诸多的不甘心。即使新人没什么错，也会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以旧人为参照物，对新人进行评比。有人甚至以新人的缺点跟旧人的优点相比较，造成新人内心的不快，埋下冲突的种子。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两个人的冲突并不是新感情带来的，而是其中一人旧情未了。开始一段情很难，结束一段情也不易。无论如何，刚刚结束一段感情的人要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独自待着，想想这段感情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是不了解对方，是家庭背景差异大，是不喜欢对方的性格，是不被对方家人所接受，是没有房子，没有好工作，学历不高，是两个人价值观相差太大，还是自己太情绪化。利用独处的时间想想这些，才能弄明白自己想要的那个人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才是自己所需要的，那个人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呢？当你想要跟一个人谈恋爱，先弄清楚上一段感情是如何结束的，距离新感情是不是太近了。假如对方正处于分手三个月之中，你也还是不要太投入，保持冷静的距离，避免充当炮灰。如果你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也不必匆忙开始一段新的感情，至少三个月以后再说，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小假，沉淀一下。 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 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你自信时候真的没痛。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一段恋爱关系中，当你觉得这段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两个人彼此不合适，那么你会如何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提出分手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一次聚会上，一群人聊到自己曾经是如何分手的，其中有一位男生说，他一般都不想跟女朋友直接说分手，所以会对他越来越冷淡，最后对方受不了就会主动提出分手了。这样一来，好像分手也不是他说的，他也并没有做错什么一样。说实话，很多女生谈恋爱最怕碰到这种用冷暴力逼你分手的男生。之前就有女孩在微博上私信我，跟我讲了她的故事。为了保护隐私，我们就叫她花花好了。花花在大学时接受了对她很好的男友，但男生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后，男生对花花变得越来越冷淡，不仅不主动联系她，有时候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总是用忙的借口搪塞她。就算两个人见了面，她也是爱答不理的模样。所有的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分分钟妙不可言，刚恋爱的花花也不例外，早起给男友买早餐，提前到教室替他站好座位，上课的时候还会认真帮他记笔记。但在爱情里，如果你总是奋不顾身，为了抓住一段不确定的爱情就倾其所有，就会让对方认为他已经吃定你了，自然也就不会珍惜了呀。就这样，花花越来越爱他，他也习惯了花花对他的好。但就跟很多爱情一样，当对方享受完爱情给他带来的片刻欢愉和新鲜后，乐趣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厌倦随之越来越多。朋友都说花花太惯着男友了，总是掏心掏肺的对他好，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但花花什么都听不进去，依旧全心全意的沉醉其中。他说他不介意他对自己不好，他只要和他在一起就够了。有些爱情就像酩酊大醉的一场美梦，酒醒了，梦也就散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男友的微信越回越少， 电话也经常打不进去。花花像个傻子似的等他的消息，等到飙泪。他每天都没有笑脸，但他一直在分不分手之间犹豫不决。如果一段感情没有让你感到开心，反而是让你不安和忧虑，那就赶紧让对方离开吧，因为他并不是真的爱你。直到花花最后一次给男友打电话时，男友分明是在网吧打游戏，噼里啪啦的敲键盘声音格外刺耳，但他却告诉花花，我现在很忙，先挂了吧。花花忍不下去了，怒吼了一声，我们从现在开始正式分手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和花花一样，面对冷暴力分手的人，还依然心存侥幸地爱着对方，以为还有机会让对方回心转意。但事实上呢，对方或许心里在听到分手以后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结局啊，又怎么会来跟你和好呢？或许他放鞭炮庆祝都还来不及。好的爱情是给人积极向上的勇气，但坏的爱情只会让你伤痕累累。花花在微博上跟我说起这个男友的时候，他说他不恨他，也不责怪他总是肆无忌惮地挥霍他的真心，但他唯一不能释怀的是，当时男生明明已经不爱自己了，为什么还要一直拖着他，耗着他？一句直截了当的分手都没有，这算什么男人？我一直都觉得冷暴力的人不管男女都是垃圾，连一句好聚好散都不敢说，凭什么让别人用时间和眼泪为你的懦弱买单？在爱情里，很多人都和花花一样，爱得纯粹、热烈又执着，选择和一个人相爱就会竭尽全力，死心塌地地做好了用一生的时间和他厮守的准备。这样的人呢，很傻很天真，每爱一次就以为是一辈子，会义无反顾地为对方付出，不到真正分道扬镳的那一刻，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点爱与被爱的可能。总觉得自己吧，可以用爱感动那个人，改变那个人，但其实对方早就不爱你了呀，傻瓜。不要总是为别人找太多借口，不接你的电话并不是没有看到，不回你的微信并不是手机没有流量，不抽空陪你吃饭逛街睡觉并不是没有时间，不和你聊天沟通谈心并不是工作太累不想说话，只是因为他没那么爱你了而已。互相坦诚是彼此对爱情最起码的尊重。那些爱玩冷暴力的人呢，说句好聚好散很难吗？好好说分手很难吗？如果你觉得很难，那不如这次我先开口吧，我们分手吧，老子不受这个委屈了。 所有的誓言，他扬起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

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在一段恋爱关系中，当你觉得这段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两个人彼此不合适，那么你会如何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提出分手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一位叫做大咪的网友。我的朋友小猪，这个人嘴比较欠，所以在大猪今天面带着扎心的尴尬微笑，讲述他熬过八年抗战时间却熬不过分手的恋情时，小猪说：被甩了。大猪狡辩：是我先说的分手。小猪说：你不说分手也没别的办法，毕竟人家已经把你甩了。大猪拍着桌子说：不是被甩，是和平分手。小猪撩了撩头发，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和平的被甩了。大猪涨红了脸，瞪着小猪似乎想要把它撕了。小猪大概是被盯得发毛，坐立不安好一会儿，终于架不住了，转身话语柔软地问：你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他来看过你吗？八年感情结束的时候，给过你合理的说法吗？甚至你现在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要分手？他当初把你逼到绝境，你除了自己说分手，还有的选吗？人家分手后转身就投入新恋情，说白了，连装装样子留恋一下的意思都没有。这不是和平分手，这叫单方面判刑。能和平下来，只是因为你还爱他。大猪眼睛红红的，还瞪着小猪。几秒后呼的一声站了起来，狠狠地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气呼呼地走出去，在外面站了半天，又气呼呼地进来，凳子摔得巨响，坐到了小猪跟前。大猪转过脸问我：你说我也祝他幸福了，不然还要怎样才算是和平分手？我想了想说：分手哪有和平的，最和平的是两边同时不爱了，其他的都是风起云涌啊。只不过有的大风海啸呼了起来，有的闷声炮火自己压了下去。所谓和平，并不是除却指责谩骂翻旧账说难听又伤人的话语，也不是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难过和悲伤，像是吞下一千根针，还有根卡在嗓子里发不出声音。而是我们分开这件事情，并没有让我的人生陷入一片狼藉暗无天日的深渊，而是你走之后，我面对爱情不会觉得惧怕，是我们再见或是不见，我都还觉得你是最好的那个人。 所以和平分手似乎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真正爱过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冷静平和地去面对一场分离？怎么可能理智地去面对好好的感情碎成一地狼藉？怎么可能克制住自己失控的情绪，将放手做得不留痕迹？怎么可能云淡风轻地把爱到骨子里的人从生命中清除干净？见过一见钟情的情投意合，见过你追我赶的遗憾错过，倒是真的很少见到恋人之间同时放手，同时不爱，同时对这段感情完全没有信心。感情这种东西本身就在拉扯，最后走的人不甘心多一点，爱得多的人难放下一些。不得不说，我们最初遇见第一份爱情的时候，总会信誓旦旦地说此生只爱一个人，把身上所有对爱情的幻想和对未来生活的激情都耗在这一个人身上。但是很久之后才会懂得，其实爱情这种事情，在失去的瞬间误以为天塌下来的磨难，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段谈资，没什么好斤斤计较，也没什么好耿耿于怀。生活的坎坷都是教会人向前看，爱情也一样，该放下的时候还得放下，再过不去的坎儿也都会随着时间过得去。有的人经历一次失恋也不过是伤感，有的人失一次恋就像是人生出了一场大的变故。我听的故事不算少，自己也很爱过一个人，到最后才明白，其实失败的爱情我们都会经历一样的空洞和失落，但到最后影响我们面对爱情和人性看法的，往往是那个离开你的人是以怎样的方式离开你的。恋爱是最能让人成长的感情，不可否认的是，恋人会成为你最亲密的一个人，可以胜过友情，甚至也会胜过爱情。正是因为亲密无间的关系，便是你深入另一个人灵魂的一件事情，丑陋或是美好，光荣或是惨淡，在丰富多彩的个人情感中，你将此人的内心所想全都了解。但倘若爱不在了，他变了，你便会懂得，在爱的时候那些温柔是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多么片面的表现。最后分开，他展示的试图斩断这段感情的容貌，才是他整个人全部的模样。在分开时的模样，或多或少的会取决于停留原地的那个人，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是否伤害过他？是否毫不留情地将他摔出自己的身边？是否将所有曾经被你们视若珍宝的梦想和过往都化成一滩微不足道的笑话？又是否没有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时间就轻易地把他拒之脑后，而转身另爱他人？其实爱过几个人又被几个人爱过，看着身边停停走走的人也在别人身边来来去去，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人。爱情的道理听了很多，有关于失恋的鸡汤也喝了不少，有关于爱情是个很难解的题目，有的人惧怕，有的人一往无前。只是最终清醒过来，能让爱情体面的方式也不过，不要以自己的爱情绑架他人的一生，也不要以他人的爱在那个世界里为非作歹。在所有我们付出的感情里善良一点，相遇的时候是，分开的时候也是。在爱情里，若责任大于爱，为此而为难又伤心的并不是某一个人，大家在努力维持的体面里像是被迫出演的戏子。我对你的厌倦假装一无所知，你对我的深情假装热情回报，还不如我们都诚实一点，就如同你爱我时可以发自内心坦率又大声地说我爱你一样，可以坦诚而又顶天立地地说对不起，我不爱你。比起猜疑忐忑或是不断的自我否定，这样的坦率虽然残忍，但却也可以算作勇敢和直率。 你应该也知道，爱情这种事儿，我不爱你也是如同我爱你一样假装不了。但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对爱负有自己的责任，并非捆绑。我只是希望这段感情善始善终，希望我们即使分开也可以把过往的误会解开，就当给我们共同走过的日子里一段有始有终的结局，给我们没有后来的感情一段总结陈词，给我分开的理由。虽然麻烦，但请足够的耐心和温暖，让过去了的爱情值得回忆，让我们的爱在过去的岁月里有迹可循，让我未来一个人走的旅途里不那么害怕和恐慌，让我不要不知所措也不知所以的突然面临世界的分崩离析。希望你给我足够多的时间，让我学习和面对一段爱情的消逝。我是第一次这么爱一个人，很多不足请你担待。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儿上，希望看在曾经我们互相住在对方心里的份儿上，你不要那么快地将这段感情在我面前化为乌有，不要那么残忍地在我还无措的时间里去观看你是怎样深爱别的姑娘。我要的时间不会很长，你决定离开的瞬间，我肯定会快速地成长，需要的只是给我一点点时间整理，整理我们曾经相爱的记忆，整理我如何走下一步路的思绪。其实也不过就是对感情善待一些，毕竟深爱过，就算分开也别把伤害做得太过火。完全没有和平的分手，本来想好了要过一辈子的两个人，硬生生地把一段人生撕扯成两条路，谁都会疼。只是我们大可不必着急将一切掩盖，爱或是不爱都在岁月里，都在记忆里，在我们走过的小街道和吃过的美味里，在曾经心贴心的拥抱和相视一笑的默契里。但求把伤害减到最小，把眼泪减到最少。我们分开本来就是很伤感的事情，又何苦增添些恶语相向，把爱恨变成情仇之类的东西。或许我会不甘心分开，也或许我会略有遗憾，但是我总会长大。希望多年以后，有关你的记忆里，你还是穿着白衬衫，意气风发的少年。那时我已经懂得爱情来去毫无道理，也明白了缘分作弄，聚散不由自己。那时我想起你，也记得起我们分开时的场景，懂得了爱情的可惜与不可惜，然后将那段过往归为曾经，将你归为故人，笑着与他人讲，我曾经爱过一个人，他曾经也很爱我，那是个很温暖也很勇敢的人，虽然我们分开了。 邂逅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你带走的呼吸，闻不到你那感觉多委屈，分岔的爱情让眼泪隔出银河的距离，

而是选择以悄无声息搞人间蒸发的方式来藐视阿宝的存在。阿宝执着地找了两个月，最后因为千里寻男友事件在此男朋友圈内造成的不良影响太大，因此才收到该男的分手邮件。在邮件里言辞数落阿宝的各种不好，语气官方，态度恶劣，也瞬间让阿宝由伤心欲绝转为恨意淋漓。同样是分手，同样是为移情做铺垫，可是产生的效果却大不相同。所以女人最终所受情伤也不同。有人说，我之所以分得缺德，无非是为了让她能早点忘了我，开始新生活。这话说的真是很久没有人对我开过如此清新脱俗的玩笑了。江湖上关于分手的奇闻趣事太多，听说某男为了成功甩掉前老婆，还不让其分走家产，谎称自己一无所有，要去五台山出家静心。某男为了骗取女友的存款，伪造病历说自己患了癌症。某男说自己破产已成穷光蛋，天天被黑社会追杀。某男直接带了妖艳的现女友，逼前女友自觉汗颜，主动让位。说到底，这些某男都犯了同样的毛病，自我感觉太良好。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自信，觉得他要分手别人就一定会纠缠，觉得自己好的不可方物，前300年少见，后300年少有，觉得不动用点非常手段，前女友就必定抱着大腿不撒手。后来有人这样说，对于某些男人来说，最残酷的事情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甩不掉前女友，而是前女友非常不坚定，非常不死心眼。男友刚要说分手，女人就非常痛快地配合着男人结束了感情，没有抱大腿，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崩溃自杀，潇洒利落的好像从没爱过一样。这或许才是某些男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为了照顾自己的尊严，他们绝不敢以身犯险，置大男子主义不顾，哪怕无人配合，也一定要意淫一番自己置于这个星球的重要性，以及置于上个女人的独一无二性。真是要多无聊有多无聊。我若是个男人，就是难受到死，也要给前女友留个潇洒好看的背影。就算我十倍讨厌她，也会在最后的关头百般讨好她。毕竟有那么多在一起厮混的时光为证，善始善终对自己也是个交代。而且这对于能想出各种花样的分手借口的男人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无非就是说些蜜恋时说的话，假装自己爱不起。比如，亲爱的，分手真的不是你的错，都是我不好，你真的是鲜花，可惜我连牛粪都不是，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我就未必了，所以我就不耽误你了。你是我这辈子都要记在心里的女人，谁也不能替代，你一定要幸福。如果某段爱情本身就是个错，那么为何不能错到最后一秒钟？否则让自己和对方都发现自己爱来爱去爱错了那么久，情何以堪。一个男人的人品往往在分手那一刹那体现得最淋漓尽致，他或保持风度，或原形毕露，伤人到死往往只是一瞬间。但愿在遇上对的人之前，我们遇上的都是些分手高手，但愿他们在最后的关头都能坦荡地站出来，都能虚伪地说，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你是一个好姑娘。但愿他们最多否定你的性格，不会否定你的付出，让你的过去都有着落。世间男男女女，若爱请深爱，不爱也要礼貌说了再见再离开。至少分手时要做到不爱不伤害。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